这一路走过来，我觉得有神的荣耀。我今天是回来叙叙旧。我在我记得我们这个堂这个教会是2003年开始建立的，那时候在 Temple City Rosemead， 然后一直到2007年年底的时候买了这个地方。你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餐厅厨房，然后它是被拆掉的，他们都有翻译吧，都有英文都有翻译。 OK， 就是这个地方是厨房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加出来，把这条线这个地方加出去，然后就成为这是一个圣殿。那个时候是2008年的时候，我跟 KK 长老还有郑红，郑红在哪里？挥挥手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直盖，我都是我跟KK 先来，然后我们坐到最后的时候去坐这个地方。我们三个人像猴子一样爬到这个地方去，穿那个线啊，好危险啊 ！KK 记不记得穿过去，然后拉下来，换了好多好多的音响的线。我记得有一天好像是假日的时候，我一个人还爬来，一个人跑进来，因为那时候有一个 lift。这上面的彩色玻璃全部是我做的，你知道我怎么做的？很简单，亚克力板透明的，然后我就去买一些 film， 然后我就用水把它喷一喷，把它连上去。那因为它在上面，所以它不会掉下来，所以你看到的那个东西是我一片一片的把它精心制作完整的，很奇妙对不对？神荣耀在这个地方。你知道这个后面我这个十字架怎么做的吗？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木头，这个叫做 purple wood， 紫色的木头，很硬很硬。有一个以前我们在做营造的时候，有一个美国的木工，他是 finish carpenter， 是细木的木工。然后他说：“我帮你做木，我帮你做这个十字架。”他也没有跟我讲多少钱，他说：“我奉献。”我说：“哇，真的吗？”然后我就去挑最好的，我把这个地方计划好多高啊，然后。画个洞，因为我知道这光要从里面出来，然后从后面出去，所以呢就把它贴亚克力，然后后面就装了那个 LED light。 那时候是找宋牧师来帮我们他去帮我买 LED light， 他帮我们装上去，那个灯装上去，所以就成为这样。到今天我记得上次好像这个灯是不是有换了，换灯了，有没有坏掉？坏掉，对，我上次有一次我是来好像从这个地方黑掉了，那后来换了，因为 LED 它的寿命有一定的年限，然后把它挂上去。你看这个立体好漂亮。当我一进入这个地方，一把这个东西弄好的时候，爱修言呢，我们在现场的时候，那个陈忠辉牧师呢，他就来这个地方，基本上说：“哇，你们怎么做那么漂亮？”他说：“他们现在真的要搬，就希望我能够帮他尽一点心力。”没想到我就在那边做，圣灵就跟我讲说：“你要在那个地方开始学习。”所以我帮他们做完了2011年的时候，就跨年之后呢，就开始的时候我就进入神学院。我在一年半的时间我拿到了硕士。你知道我怎么上课吗？一大早5点起床，6点就要去敬拜。每个礼拜每周的早上几乎有4-5天的时间都是在敬拜，然后开始在上课，整天这样上下来。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重新再操练的过程。我常常在想说，我已经敬拜高手，我还写那么多歌，我还出版唱片，我来这个地方还不能上台敬拜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原来操练我的耐心跟我的谦卑。我觉得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在我们的时候走的路程当中很重要的因素。所以我这样子被一路这样走过来，一年半之后毕业了，他们就马上帮我按传道，然后再过一年半又把我按牧师，然后就派我到各个地方去。我又到 Ohio， 我到 Chicago， 我到纽约，我到哪个地方就去开始服事，一直到前年的2015年年底，陈牧师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过来好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要差派你到北加州，这北加州整个都你管，就是在那边有神学院，所以我是那边的爱修院北加州在圣荷西的那个分校的主任，然后在旧金山靠近北边的旧金山有一个爱修院的教会，那个牧师也要。”离开，所以我就兼那个地方的主任牧师。就这样2年呢，刚开始好辛苦，哇，什么都不知道， 很多资料都不知道，那个神学院不是很容易，我要自己请老师的，所以很多很多就这样过了一年，过了两年，那时候赖牧师就一直 contact 我，就是一直跟我联系说，哎，邱牧师啊，哦，他们这个放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被卡在那个地方，我是没有办法动的。经过这两年来，那个地方越做越好，我们越做的事工，我觉得神差派我们夫妻两个不是在教会牧会，而是让我们像使徒一样到各个地方去帮助建造然后点火。我下个礼拜我还要到芝加哥，我们两个去开一个特会，我们去五天三天的特会，我们开始已经在做特会的工作，我们自己在开，我们是教医治释放医病赶鬼，然后还教先知启示，就是你有启示的开发，然后叫敬拜，叫事情，我们什么都做。所以感谢神，也在这个丰收教会里面被操练，神给我们带到阿丰收教会来训练我们这个 教会的管理，然后训练我们在敬拜上面。所以我们敬拜是好像天生就来的啊，所以很感谢神，我们就这样子走过了这一段。那今天呢，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，刚才有听到大家像姚长老、姚弟兄还有赖福师都在讲，这我们跨越这个 年份哈，我们要跨越从2017年要跨越到2018年去。那也有讲到说要把很多东西拿掉，他要讲的东西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，因为老实讲我们灵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灵都相通，你要的也是我要的，所谓我要的也是说我们在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东西解决掉，把东西拿掉啊。所以呢，我很感谢神，我就刚才讲到说我们那个 monkey 爬在山上，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个 monkey 呢，这个猴子平常你怎么去抓 monkey 跳得好厉害，你怎么去抓它，抓住这个人，有没有人谁知道的，可能都没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其实抓 monkey 呢，他们会做一个 monkey trap， 就是这个叫做猴子的陷阱啊，叫做猴子的陷阱。这个陷阱呢，让这个猴子伸手进去拿的时候呢，他不放手。其实老实讲，猴子很 greedy， 很贪婪，很自我的。他手伸进，只要他的 ，this is mine， 他就不放手。你不管怎么样，他就猴子带着东西，他就链子就绑在那个地方，他就不走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很聪明啦、啊。很多人在那个印尼的那个婆罗洲的地方，他们就用那个 coconut 那个椰子哈、哦，整个挖一个洞，小小的，猴子可以伸进去。摆个香蕉，摆个水果进去，他就抓着，他就放手。所以那个很多那个抓猴子人就白天就到那个地方去弄很多 coconut， 吊一个铁绳子那个地方铁链，然后摆一个洞，画一个洞，水果摆进去，香蕉摆进去，他隔天早上就来收成，一只一只哦，这个猴子不是说这一只抓了那一只就跑掉 ，no，everybody 就是这样抓着，所以就被抓着。我还看到在非洲也有。那他怎么做呢？他们有非洲很多很少水嘛，所以他有小小的那个山丘，这样小小尖尖的山丘，他就挖一个洞在里面，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多少食物，他们就找一些食物在地上，有一根根上来，他就挖呀挖呀，他一挖的时候，哦，那么大的瓜子在那里的，像我们那个甜瓜那个样子，他就把它刮一刮，然后抓一把，然后就把它丢进去，让猴子故意看见丢进去，那猴子就跑来了，就嘘抓着，然后他就跑过去了，他就是不走啊，跳啊跳啊，然后他就用绳子把他脖子绑起来，把他摆在那个绑在树上。他的 purpose 是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他拿了一些可以吃的东西，换很多盐在里面，他就吃了。然后那个抓的那个土人就走掉了，他隔天就来了，隔天来做什么？就把他放掉。放掉的时候，这个猴子很渴嘛，对不对？他就跑啊跑啊跑啊跑，他就跟在后面追啊追啊追啊，哎，咚咚咚，钻到一个洞，钻一个地方进去。原来那个是什么？水源。所以那些非洲土著，他们知道怎么去用猴子来只是找这个水源。那我知道我们的问题在这里，猴子呢，他有他的困难，他想要吃那个东西，他吃不到，他就抓他。对不对？他虽然很贪婪，但是他不放手。这个就是猴子的 trap， 他的陷阱在那里。但是人也有陷阱，我把它叫做 human trap， 就是人的陷阱。你的陷阱在哪里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人有什么陷阱？你抓了不放的，有没有？ 今天我跟你讲很好玩哦，人真的有陷阱呢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人的陷阱就是那个围起来的围墙，好痛，我不放手，我不放手，什么不放手？那一个人欺负我，我不放手，我恨他，我恨姚弟兄，我就是永远恨他。你这样做就不对，我就是这样，我不来教会，我就是因为你。No， 就是这样，那个 trap 在这个地方被抓住了，那个就是人的陷阱。人一生有很多的陷阱，都是因为不饶恕。那个陷阱很多，这个 trap 不是从自说自在教会呢，教会只是很简单的。教会发生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个延伸的东西到延伸家庭，从小的时候受伤，可能在你父母亲当中受伤，可能当中有人，我不知道，我问问看这里有没有家里重男轻女的，爸爸妈妈重男轻女，哦，好快啊，好 OK。 还有一种，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的，有没有从小的时候被送到别的地方去领养的、代养的？比如说送到爷爷奶奶家被代养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哎，很奇怪哦，这个部分我发现是最多的。他像一个孤儿一样，所以有孤儿的脸，所以他里面带着充满了愤怒。然后他慢慢的到学校又被欺负了，又被老师欺负了。哦，18岁以后。他就开始发誓，他是小孩子就开始发誓了。他说：“我长大的时候，我18岁我就要离开家里。”啊，可能当中也有，因为到处都有，我不用问，因为我现在是专家，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受伤。再过来，夫妻受伤，为什么夫妻受伤？就是因为从小的时候他没有爱，爸爸妈妈没有给他爱，所以他去到处找，找了老半天的时候呢。哇，看到这个人好像很喜欢他，他马上送到他的怀抱去，怎么样？怀孕了。你知道吗？圣经讲的罪有好几种，一种是拜偶像，一种是淫乱罪，第三个小孩子堕胎了，杀人罪。这个 always 三样东西一直卡着我们。但是有些东西呢，比如说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事当中，在我们教会的这样环境当中，很多人就是因为家小时候没有爱，因为没有爱的时候呢，就产生这里有一个空虚在这里，这个地方，这个空虚常常让我们长大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办法，就是想寻找一个爱，然后会很用行为，好像一直在做啊，比如在教会一直做啊，一直做啊，好像就做不停，表现给人家看，因为我希望你给我赞美，所以教会呢，实际上应该怎么样？大家应该常常说赞美的话，因为这些人会被医治。就是因为你常常说安慰、造就、劝勉，对不对？他明明做不好啊，你不要说哎呀你不好，你不要那样。你说哎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做。你要一天看着一天，当他的心慢慢在恢复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一个很完美的人。我的教会有一个同工，他因为中风了，所以他头脑里面有一些东西不能 work， 他的语言有一点不能 work， 他的有些都常常会忘记。但是我就因为他有念神学院，所以他在毕业的时候，我就说你来负责做周报，啊，那我也用牧师的权柄给他一些钱给他，然后呢他就在做。可是老实讲，他每次来做，我们两个都要跟在旁边，啊，他有些东西啊，牧师要怎么写啊？然后我说师母，赶快你给他写一写吧，他写一写就给他，他就把他 post 进去。如果一般人来讲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样呢？何必要保他搞他？为什么这个姐妹也受伤？因为我在我之前接棒的时候之前，人家把他 fire 掉，把他 lay off 掉了，因为牧师受不了，因为他常常写错字，他常常做一些不对的，就是说东西。但是明明你没有去看到他哪里受伤嘛，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方式，从2017年跳到2018年的时候，你要开始转变你的想法，越不能的，你要把他扶持起来，也帮助他，哦，很坏的，你要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坏啊？是不是这里受伤呢？哪里受伤？他是不是跟他吵架呢？或是他从小的时候他是孤儿，他来到教会想多拿一盘菜，你就说你怎么可以拿菜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教会也有人啊，牧师，我们不够吃啊，明明够吃啊，到吃少一点没关系，他们每次都拿两盘饭菜在那个地方啊。 我说 It's okay， 我说 It's okay， 你知道从小没饭吃的人，从小很穷的人，你如果会发现他来教会的时候，他总是会拿一些饭菜回去，很多饭菜到处拿，可是回去就是吃不完还是丢掉，可是他还是这样，因为他的心没有被医治嘛，因为穷嘛，他怕下一顿没饭吃，所以你是不是要看他情况。所以同工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用另外一种想法来看我们的世界，所以我们现在很会看这个周旁，我很会祷告，我会跟他聊聊 几下子，他马上哭下来，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看到他心内心深处这个受伤的伤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受伤的人他第一个呢，他会拒绝人，然后第二个他拒绝自己，我形象这不好，真的，他拿了饭去，他拿了很多东西回，他形象自己不好，他又控告神，神啊，你啊怎么样，为什么让我这一生那么痛苦，有没有这三样东西？记住哦，你会拒绝别人，然后你会拒绝自己，你会自己一直控告自己，第三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很不好。所以我们要开始转换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 thinking 要整个要 change， 对不对？我们要开始进入到把那个东西一个一个挖掉。第一个就是我从小的时候，父母亲是不是怎么样的对待我，妈妈爸爸妈妈怎么对哥哥那么好，怎么对他那么好，钱都给他了，爸爸妈妈怎么对弟弟好，我还是姐姐耶，为什么对他好，苹果偷偷的塞给他都没有给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伤痛在里面，我们要看，我们要进入看他的伤。所以你不要看到教会有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又怎么作怪怎么样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回去看看他，这是我们今年要跳跃过的。你不只要看你自己，可能你自己也是会受伤啊，所以你会控告那个人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受伤控告那个人，那个人受伤他又怎么样，他又跟你反击嘛，因为受伤他会跟你反击嘛，来，所以教会就越来越乱越来越乱。所以我的教会，我在北教做的叫非常的有爱，没有 complain， 没有任何抱怨的话，有抱怨的就是那些老的跑到我们教会来的，甚至还是牧师的，做不起教会的，但是我还是忍耐。他常常 post 一些经文上去，我说哎呀，要不要跟他讲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可是我还是忍耐，我还是忍，然后我就借着他的师母去跟他讲，慢慢就改变，人会改变的啦。我跟你讲，2017跳到要从17到一发，那一发要发的时候一定会改变。我真的看到教会，这个教会可以一下子坐满的，真的，你不要害怕，千万不要，只要一个合一同心，一个好的 leader， 然后针对真正的方向带着一群羊，我们就是，我跟师母两个就变成好像一个 leader 带着一群羊在那个地方训练门徒，训练的大家就一直跟着我们走，我们有很多的人跟着我们走，所以我相信这个地方是可以做得到的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饶恕的问题。常常你会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已经祷告饶恕他很多次了，我饶恕太华，他每天就搞就给我骂我，我就饶恕他了，怎么出来又饶恕他了？那怎么不行呢？但是我们看不懂，到底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来看看耶稣告诉我们的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是饶恕是。不饶恕是一种罪，你一定要知道不饶恕是一种罪，你要把那个东西拿掉，不然这个罪恨好像那个虫在侵蚀你的心，侵蚀到最后你会垮下去。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讲，马太福音第六章14-15节，他这么说，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耶稣在讲什么？他讲到这种很重要的点，一个是饶恕不饶恕，第二个是在讲的是过犯。过犯，告诉你了，有罪孽，有过犯啊，有那些东西啊，你要把它弄出来，你要 understand， 你要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。过犯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一种犯罪，知法而犯法，它是一种悖逆。所以我们呢，不饶恕一个人呢，其实是一个悖逆。那我们常常会想到说，哦，他欺负我，你看看他不让我做， 或是今天他不做，或是今天他讲话好像很大声，很那样子啊，或是在教会里面，我明明做这个工作，他为什么把我赶走？或是很任何的事情啊，或是说，哎，我跟牧师，我跟什么讲，我想做，他们怎么不给我啊？然后我就开始产生了，你知道那个心灵上产生第一个问题，人家伤害你的时候产生心灵的问题，第一个你要了解，你心受伤，你会开始生气啊，开始哭啊，哭泣啊。你心里在哭泣，怎么他们会对我这样子？怎么他们一群人就是这样子的骂我？我到学校去，那些学生一群人欺负我，欺负我没有爸爸，欺负我没有妈妈，我心里会很气。然后怎么样呢？我后来慢慢就关闭起来，我开始恨了，我开始有话语出来了，这些人对我不好，这些人那个花笑就出来了，这些人不好，开始批评论断了，对不对？那开始发酵到最后呢，苦毒就开始生出来了。苦毒啊，那个苦毒出来呢，马上就不饶恕。当我们开始不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心灵就开始犯罪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饶恕人，天父必要饶恕我们，因为告诉你，我们天天都在犯罪，我们很不经意的就在犯罪。我们可以轻轻的把人家放手，可是我们重重的在这个地方，神可以这样也把我换掉了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知道神在告诉我们什么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看饶恕是一生的功课，它是在我们的里面是一生的。常常这里有讲到说，马太福音18:21-22，他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我不是到第七次，乃是到70个70次。70个70次，7次。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发生的事情有多少次。假如 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你的东西，你一出门的时候，就被人家撞了一下，你可能第一个你就不饶恕他。那你可能一到公司的时候，一进门，那个守门说：“哎，你是谁啊？你今天不能进来，怎么样？哈，你又那个，或是说你进到柜台的人对你发脾气，你又心里又不好，又第二次不能饶恕了。你一当办公桌一坐，你去拿一个杯咖啡就又被骂了。你怎么可以去拿咖啡？现在还是工作的时候，那个立法主义常常在教会里面，常常说你今天就要硬，你就是这样子，那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？”所以一天来下来，说不定你已经超过7次了。我们每天都重复一天一天的问题，尤其是夫妻常常吵架，再吵。你知道夫妻吵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吗？绝对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，他影响到的是他的小孩子。那个小孩子小小的，然后可能爸爸就说：“哎，你去跟你妈妈说什么什么什么。”然后这小孩子就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爸爸刚才这样说。”妈妈就说：“哦，你去跟他怎么说？”那个孩子就来了：“爸爸，妈妈这样说。”“啊，你去跟他怎么说？”“哦，我来了。”这个人已经在他的心里已经在改变了。所以你要仔细的看，夫妻互相不相合的时候，小孩子受伤最大。在我的服事的领域里面，我发现到一件事情：像这样的小孩子，男生会得到精神分裂症，女生很多得到忧郁症。所以下次你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，或是你的朋友的时候，你发现说：“哦，他们夫妻离婚。”你第一个不看他的这个夫妻离婚，你看他的小孩子，他的小孩子一定出很大的 trouble。你要帮助这个小孩子，当然你要帮助这个夫妻，怎么帮助？为什么会吵架？很简单，太太呢？从小没有爱，对不对？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找到这个先生好像很爱他。哎，奇怪，怎么他追我的什么爱我那么爱，可是到最后怎么不爱我了？讲话那么凶，对不对？一直这样过来，所以太太就跟他吵架了。那先生呢？哎，我娶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很像我妈妈耶，把我衣服都折啊折，还没有结婚都跟我们弄得那么整齐，可是结完婚连棉被都不折啊。 真的，这个实力耶，这个、不我不是说假的。有一对夫妻吵架了，在我们那边上面，我们跟他帮他做医治释放。太太读了两个 master， 从小他就讲那个故事。我从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就是要生男的，啊、不知道是不是生男，那时候可能还不知道男女。他说我妈妈要把我堕胎，他说你怎么知道？你知道怎么堕胎吗？他是乡下人，乡下有时候都有山坡，他就故意叼个那个扁担，有水就这样。大肚子的时候这样子走，要把它脱掉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的妈妈，就常常跟我讲，然后他就拼命的表现给他妈妈看。你看看，我现在成绩多好，我现在已拿到一个 master degree， 我下面还要再念 master degree， 我还给你看，我要你给我爱，我得拿不到那个爱。跟先生吵架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要？那他已经结婚20年了，你为什么嫁给你先生啊？”他先生在 Google 上班，一个月要薪水10000多块钱。因为我的先生薪水很高，他又住大房子，我要让妈妈看到我住大房子，要给他看。受伤的人，他没有爱，他想尽办法的让他的父母亲知道他很难干。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想当中，但是 我不用问了，我只是知道一定会有这样子。你在家中里面发现有一个人讲话非常有权势的，很权柄的，不是姐姐就是哥哥或是弟弟，这些人很可能从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没有很多给他爱，所以他要表现出来他很难干，所以他讲的话很难干。 他养妈妈也是 number one， 养爸爸 number one， 钱拿最多的就是他。钱拿最多，我就奇怪呢，你对什么对妈妈那么好？我觉得这个他们这老大老二都对爸爸妈妈很好啊，可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子养妈妈，还是要买车子给他，还是买房子给他，都是你呢？原来他从小受伤，他需要得到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很多一样的，你的小孩子他想要拿东西给你，他一直在这好像对你特别好、哦、对你特别好，你要知道他需要很多的爱，你需要对他更多的爱。有一次我到纽约去，我在他们来带我去，今年那我上车了，然后那个妈妈就开车，然后我们两个坐在后面还有其他人，突然间电话响了，对方来了一个女孩子的讲话的声音，她说妈咪，哇，那个声音真的这个心都会酥掉了，你在哪里？哦，哇，我马上知道这个小孩子极需要的爱。然后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 cook， 我做了这个饼干放在那里要给你吃的，已经是初中了。我就马上跟他讲，我说哎，姐妹，你的女儿好像受伤很重哦，我说她取笑你很大的爱。他说对，我知道，我每天都有跟她有 separate 分开的 quality time， 跟她直接跟她讲话，而不是跟弟弟跟姐姐，因为姐姐能力比他强，成绩比他好，弟弟呢总是被宠爱，所以他觉得他没有被爱。所以教会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一个姐妹一个弟兄进来，为什么教会人数没有特别增长？因为他们来了，他们在寻找一个家，看看有没有爱。这个呀，爱是不是在这个地方？是不是牧师师母可以对我很好，或者是弟兄姐妹可以不可以对我很好，把这个爱给我，这个地方就很舒畅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们改变的方法来想，从2017到2018开始，头脑想法想他看到人的内心，而不是看到外表。他来这个地方好像哇，他怎么今天又这样，那又这样，那只是他的外表。你要看他的内心，然后来怜悯他。好，来怜悯他。我们再来看看，你怜悯的时候是无条件的。我们看看哈。路加福音第6章35到37，我们来念念，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好，再念这个来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他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，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饶恕原文做释放，你知道释放就是把它 拿掉。你如果不饶恕的话，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一个拿掉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爱仇敌。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一直到一个一个把它解决之后，大家彼此才会相爱，你知道吗？他做了什么事情或是怎么样，你不要去，已经做了，你不要去说再给他讲啊，再给他定罪，再给他定罪。你要回来看他，看他是不是有这个需要。他真的有这个需要，我们就伸手帮助他。因为教会，其实教会是做什么事情，就是来帮助人的。其实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，就是一个避难所的教会，是一个人可以来这个地方来避难，来这个地方寻求帮助的，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借给人不指望偿还。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人有做这个这样的工作，我很感恩啊，有人这样子借给人，人家没还你，那你还是心里坦荡荡，你还是祝福他，你了解吧？你们赏赐就必大了哦，你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你们都可以做得到。我相信当中都有很多人有这样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，你看恩待那忘恩负义的人，他都恩待他哦，那个作恶的都恩待他哦。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，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放。另外我们要慈悲，像你们天父慈悲一样，慈悲呢带来很大的爱，带来无条件的爱。试看看，试看看，你知道我怎么学习呢？我以前啊，奉献的时候十分之一跟神都在 argue， 十分之一是税前是税后呢？ Okay， 是税前税后呢？然后或是说，哎，这个地方可以开一点吧，那里又可以开一点吧，然后去外面要给人家那个吃饭啊，啊小 tip 给人家，哎，10% 就好了，9%、8%，都没有15%。后来呢，我的爱修员，我学习到的这个功课，陈院长他就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他之前他有这样的情况，他就开始改变他的奉献方式，他开始呢。到外面去吃饭，他已经给人家 tip 15%， 好，给人家小费 15%， 然后最少他就跟我们大家都要这样，所以我就开始从 10% 就变成 15%， 刚开始在算，后来换在慢，有一次呢，我就跟我女儿吃饭，两个女儿，然后完的时候我就要拿 15%， 爸爸太少了 15% 不行，我说啊，我又在学功课了，我女儿说 20%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知道这些人在工作，这些人全部为了 tip 在生活的，你给他不够。我说啊，对哦，我从来没想到。我就看到我女儿去当 waitress 的时候，第一天拿到那个 tip 回来的时候，一叠10块钱，一块一块的，一大叠，可能有20-30块钱，他就在我面前。然后我说你，我给你照张相好不好？他把一块一块丢到天上去，哇，飞下来，我把他照一张相。我都要学习，我们都在学习。你知道十一奉献也是一个重点。十一奉献刚开始的时候，哎，有些人就啊很难。我刚才信主也是很难。哎呀，这么一点吗？你叫我要奉献十分之一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慢慢的就开始 argue， 哎，是税前税后呢？10% 是税前税后呢？就是这样一边训练自己。我就开始训练 15%， 训练 20%， 训练 30%， 训练 40%。 告诉你，我去年奉献了 40% 出去，我的 income 不少钱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压力，我可以走到一个路边，有一个人在要钱，我可以拿出钱来，因为我觉得这好小啊，比较我所奉献给神的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怜悯太重要，我们把钱守了那么紧在我的身上，我的这个地方 也放不开啊，那个也是放手的一种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有多少的困难在里面我们不知道，不是只有你跟人家受伤害啊，你连你神告诉你这个是当纳的哦，当纳的十分之一哦，你都在当，你都已经跟神，哎，可以吗？ 神说，哎，你要犯罪吗？哦，不行。其实神就在讲这些东西，包括饶恕，包括我们奉献，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要释放，我们释放自己，我们把我们东西拿出来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没有缺啊，我发现我越给我就越多进来。你知道我们牧师有时候出去服侍，人家会给我们钱的，我把钱奉献出去，他们就给我们，奉献出去给我们，而且给我更多。我说啊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很那个，一到一个地方去服侍，他们给我们钱，我们就哦买一套音响给你们，哦买一个钢琴给你们，哎，他们就给更多。奇怪呢，我是在做我的事情，怎么你会这样子？但是我不是说牧师会给人家给我很多钱，我只是做个比喻给你，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没有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就是说，当你愿意做的时候，你愿意释放的时候，神也释放了我们。那有些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些不好的思考，在想说，哎呀，那一个人对我这样子啊，怎么每次都欺负我，尤其是夫妻两个吵架，他就说他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啊，然后他饶恕的时候不要找借口，不要说哦，因为他这样子，所以他才这样对我这样。我看到很多人就这样想到从小，因为父亲这样子，所以他才这样对我。No， 你还是要饶恕他，因为他真的让你受伤。不等于认同对方的过失和罪，不是说，哎，我饶恕你，就是你的罪就是没有了。No， 你还是罪，你还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去 deal with， 要讨论，要去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你的罪神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但是我的部分，我这个东西卡在这里，我要拿掉。第三个，讨价还不要讨价还价式的饶恕是不行不通的，哦，要你要这样子，我才要这样子，你要对我好，我才要饶恕你。No， that's not。然后呢，不是硬把伤痛忘记，不要 forgive and forget， 不要说哦 forgive and forget， 永远忘不了。有时候你会发现说，你看到那一个人，你心里上不想跟他讲话，啊，看到一个人就是哎那个人对我怎么样，啊，不要这样子。也是不等于时间能够治好一切伤痛。我听太多人跟我讲，啊，那时间让它慢慢流逝吧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在进入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这个心还在卡在这里，那一个人还是伤害我，我还没有饶恕过。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来看看神告诉我们的。最后呢，还有一个叫做宽恕胜过献祭。啊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所以你们在献祭。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可能很会奉献，可是你心里面你讲的话常常会伤害人，那些都是不对的。你真正在神的国里面要做一个很好的人，就是你规规矩矩的顺着神告诉你的，当献的，当纳的，你做的当纳的，就是你跟神立的约，说你什么时候这样子的话，我要奉献多少钱。你没有做，你一定要把它做完。然后很多的事情，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的互相之间，他受伤，然后你不能饶恕他，这些都是一切的东西。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，他这么说哈，啊，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好了，一起来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你们发现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今天在讲的，都在讲的东西，哦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然后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我们常常会一直算，这个人怎么样，他又怎么样，他上次又怎么样，他以前又讲什么话。这个东西要从今天我们从我们嘴巴弃绝掉，我们心思里面的头脑里面把 erase 掉，把它拿掉，啊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那这是真正神告诉我们，我今天所带给你的那些话都是这些话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成为神蒙爱的人，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特别有怜悯心，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讲的。他说你要带你的怜悯，温柔，这点点点的心 第二个，他还说你还要有爱的心，要爱别人的心。第三个，你要感恩。你如果有怜悯，你如果有爱，你如果有那个感恩的心，我想你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成功的人。啊，我今天没有把哥罗西书因为我怕时间太长，所以我没有那个啊。我今天差不多结义，因为我等一下要服侍你们啊，要服侍你，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话语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饶恕是一种选择与决定，愿意完全信靠上帝，无条件的把手放开，选择自由，不再受重恶捆绑。再来一次，饶恕是一种选择与决定，愿意完全信靠上帝，无条件的把手放开，选择自由，不再受重恶捆绑。它是一种选择，一种决定啊，你一定要去选择一条道的路是最好的。今天2017年 You get rid of it Before 2017， 放下你的坚持好吗？你如果心理上还有任何的坚持，说哎，这个教会应该怎么样，或者是牧师应该怎么样，或是什么什么什么应该怎么样，他们怎么这样做，放下你的坚持。每一个人在做领袖的人很辛苦，他们的方向在走的时候，他就顾前顾后顾左顾右，他要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，因为他要做到一个真正的 balance， 但是要做到爱中的真是很困难，一定要爱跟怜悯、哦、你把手放开，放下一切的坚持好吗？来，我们来看看放下什么呢。来，挥别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个，我很喜欢这个，来一起来挥别2017年压力、焦虑、失望、疲惫、堕落、憎恨、挫折、失败、懊悔、混乱、黑暗。我们再来一次哈，挥别2017年压力、焦虑、失望、疾病、堕落、憎恨、挫折、失败、懊悔、混乱、黑暗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来迎向2018年，一起来迎向2018年光明、健康、成功、昌盛、平安、兴奋、蒙爱、和平、积极、美满、盼望。再来一次，迎向2018年光明、健康、成功、昌盛、平安、兴奋、蒙爱、和平、积极、美满、盼望。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这样，对不对？哪里有希望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压力在身上哈，焦虑跟压力，你知道很多人生病啊。假如每一个人，你下次有机会我告诉你，你之后如果发现到教会有人有疾病，他说他有癌症、哦、他来到教会当中、哦、或是他有其他的疾病，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了，我告诉你一个秘诀。你说弟兄姐妹、哦、你这样子啊，第一个问的话，你记不记得你这个癌症的这个瘤发现的那一次，可能是5年前，可能是6年前，之前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一定有发生事情。每一个人都跟我讲，哦，那次我跟我先生吵得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要离婚，然后呢，怎么压力来了？我们这个身体有系统的，有一个自律神经叫交感跟副交感神经，这交感神经、副交感不 balance 的时候，我们就压力就来了，焦虑就来了。你如果很亢奋，好像交感神经就是踩油门咻这样子，副交感神经就是踩刹车让它 balance， 但是你如果一直踩油门，你的身体没有办法 take 这个 burden， 所以细胞就开始出问题，这是其中一个 key point。 所以你们有机会这样，然后你就为他祷告、哦、为他事情祷告，那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来祷告，比如说夫妻吵架，或者是孩子的事情，或什么事情，为他们来祷告好不好？好，我现在呢开始准备要服侍你们，我这里带了一些东西哈，我这里有一个同志，我需要有两个我需要有一个同工来帮我，或是两个同工也可以，每一个人发一张纸好不好？然后这里有笔，一人每个人 一支笔在这个地方，画一支笔，对，一张纸跟一支笔，哎，这不要，这等一下。我要你把这一生，不只是七年，2017年，你这一生当中，可能你从小的时候受到你父母亲的遗弃，或是受到一些人对你的伤害，那些人一直在你的心里里面耿耿于怀的，你没有办法把它放下的，你一个一个把它写下来。任何一个人，一个小小的一个点，你觉得那个人我很气他，他在教会里面怎么怎么，或是他在我公司里面怎么样，或是在怎么什么这样怎么样，你就把它写下来。如果你拿着这个东西把它写下，一个一个写下来，你可能也会很多，没有关系，你就写。然后当你还没有写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唱一首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唱一首歌，等一下我们还有时间很多。来，主耶稣引导我，让爱充满我心头，医治我，赦免我罪恶。主耶稣光照我，让愤怒变成宽恕，用你爱充满我的心头。再重来，主耶稣，主耶稣引导我，让爱充满我心头，医治我，赦免我罪恶。主耶稣光照我，让愤怒变成宽恕，用你爱充满我的心头，唯有爱能化解一切仇恨，唯有爱能医治一切孤独，唯有爱能坚固一切宽恕，唯有爱在主耶稣里头。我们再继续唱来，主耶稣引导我，让爱充满我心头，医治我，赦免我罪恶。主耶稣光照我，让愤怒变成宽恕，用你爱充满我的心头，唯有爱能化解一切仇恨，唯有爱能医治一切孤独，唯有爱能坚固一切宽恕，唯有爱在主耶稣里头，唯有爱，唯有爱能化解一切仇恨。你如果还有想到谁，你就把它写下，能医治一切孤独，唯有爱能坚固一切宽恕，唯有爱在主耶稣里头。 主耶稣引导， 你可以慢慢的写，你可以想到从小的时候，当你很缺乏的时候，在那么小小的年纪当中，你可能受到极大的伤害，可能邻居对你很多的话语，或骂你，或给你起绰号，或是你可以想到了，得到你小学的时候或初中的时候，一些同学来欺负你，来霸凌你，或是你想到连老师都来欺负你，而你也想到父母亲不止重男轻女，他把你没有管你，也没给你吃，没有给你喝，那种伤痛，或是你从小父母亲都不在，一直到长大，你可能跟有一些朋友，你给 对方男女之间的关系，他欺骗你，或是人家骗了你的钱，或是你在工作上有人用骗的方式，或是任何的方式，你就要把它写下来。然后意识到你跟结婚的时候，夫妻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互相的吵架，为什么吵架？可能他有小三，他有外遇，你要原谅他。可能当中你要原谅那个小三，可能你去在当中有堕了胎，你要饶恕，你要求神饶恕那个堕胎的医生，那些护士，还要饶恕你，还要饶恕你的男朋友，或是饶恕你的女朋友。这一切都要在神的面前一个一个像洋葱一样把它剥掉。求你光照，圣灵啊，求你光照，更多的光照下来。Thank you. 写好的话，我们就来继续唱这首歌。假如你还没写好了，你继续写。 主耶稣引导我，让爱充满我心头，医治我，赦免我罪恶。主耶稣光照我，让愤怒变成宽恕，用你爱充满我的心头，唯有爱能化解一切仇恨，唯有爱能医治一切孤独，唯有爱能坚固一切宽恕，唯有爱在主耶稣里头。主耶稣引导我，让爱充满我心头，医治我，赦免我罪恶。主耶稣光照我，让愤怒变成宽恕，用你爱充满我的心头，唯有爱能化解一切仇恨，唯有爱能医治一切孤独，唯有爱能坚固在主耶稣里头， 唯有爱， 唯有爱能化解一切仇恨，唯有爱能医治一切孤独，唯有爱能坚固一切宽恕，唯有爱在主耶稣里头。 好，我们仍然有翻译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大家站起来好吗？ Would you please stand up？ 都起来，都站起来。现在是最严肃的时刻。你把你刚才写的那张单子拿在手上，这样提起来。你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解决掉。我来带着你祷告，你要很真诚的，很严肃的，很 serious 来 deal with this problem。 你可能手上没有的，但是我知道你要好好 deal with it。 你跟着我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曾经因为被拒绝，被否定，被欺压，被欺骗，使得我的心灵受伤，无法得到自由，常常被惧怕以不饶恕所捆绑。求主给我能力释放那些伤害我的人。现在我愿意在主的面前说，我愿意放手，我愿意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。求主也赦免我的罪，曾经在受伤中内心发出很多的抱怨，也曾说出很多批评论断的话语，甚至产生了内在誓言， 不愿与人和解。求主拿掉我内心的苦毒，拿掉我内在的誓言，让我的愤怒变成宽恕。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们重新和好，求主祝福他们，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，让这里充满得救的人数，让这里充满着爱，充满着怜悯，充满着感恩，充满主的灵同在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现在怎么做？一个一个到前面来，把它撕破，把它丢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一边祷告说：主耶稣，我奉你名宣告，这些都要离开我。这有个红字，你丢进来，然后我会给你一张卡片，这个神给你的话语，纪念的话。要还给我哈，那是我带来，我们还在用。拿到的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人拿到的？然后你把我的，把这些笔都还给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来唱那首歌，我们唱祝福的歌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，我们来感谢耶稣。 我在这是给你恩典，我在这是你的慈爱，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都因你丰盛恩典。 我在这， 我在这是给你恩典，我在这是给你慈爱，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都因你丰盛。 我们来唱英文的。 Because of your grace, I am here. Because of your love, Lord Jesus, I am so thankful for your grace about me. Thank you, Jesus.Only by your grace that I could live today. only by your grace that I could live today. Forever I will praise your name. 感谢耶稣， 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。 所以我们献上何等的感恩，所以我们知道你要告诉我们你带下的爱在我们的当中，你也叫告诉我们要怜悯人，要赦免人，要释放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你的灵就跟我们同在，你也在我们的当中，主来医治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那些受伤很重的，所以我求你来释放他们，主啊，让喜乐跟平安降临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。这一生的痛苦唯有你可以了解，主，所以说你来保守他们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平坦的道路上面。主啊，让你的话语给我们，让它成为脚程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走在这个平坦的道路上面去。主耶稣，让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的饶恕，互相的相爱，主耶稣，互相的包容，是的，主耶稣，让这个包容的恩膏就在这个教会中，是的，主耶稣，让爱就在这个教会当中，主耶稣，让受伤的哦，那些需要的，主耶稣，你亲自来在他们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。哈利路亚，让家庭要复苏起来，是的，主耶稣，我奉命宣告，主啊，家庭要完全的复苏起来，是的，夫妻要互相的相爱，互相的建立起来，所以说这教会要充满的夫妻的人数要在这个地方，小孩子也要在这个地方，你的灵要在我们的地方，然后跟我们同在。所以说我知道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主啊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就有恩典，就有恩膏，哦，这一切就有医治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献上何等的感恩，我们献上何等何等，把我们自己献在你面前。今天就从今天2017要跳到2018年，就在今天晚上，主啊，你要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人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跟你越来越亲近，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的灵可以带领我们走任何的道路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在这个地方的工作，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的饭食，就是任何一切我们都感恩，谢谢这一切的奉献，谢谢这些饭食，谢谢服侍的人，谢谢所有服侍的人。主耶稣，谢谢今天的预备，让我们吃喝都灵魂的牺牲。主耶稣，你祝福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祝福我们。这样，请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，举到你的胸前，我要为你们祝福。愿天父的慈爱、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圣灵的感动，与各位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让神的灵跟我们带领着我们走在这个平坦的道路上。我们将荣耀归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谢谢。